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96集。冰雪之下，似乎有刻骨的杀机在沉眠中复苏，那是来自久远亘古的杀意。刺客们露出了脸庞，有的坚毅，有的稚嫩，有的离黑，有的苍白，有的英俊，有的平庸。此刻他们的脸上都有虎狼一般的决绝，因为他们已经放弃了生命，自愿走向不可知的毁灭。一时间，夏侯恋的身后已经集结了将近一半的刺客，黑压压的人潮站在池塘边上，与百里渊这一方的刺客遥遥对峙，刻骨的杀意在雪峰中蔓延。出乎所有人的预料，这场恶战竟成了恶鬼和恶鬼的厮杀，妖魔和妖魔的决斗。夏侯恋心底有压抑不住的汹涌，杀性在他的血脉中奔涌如潮，他缓缓握紧不生莲，刀柄的花纹将他的手掌摩擦得滚烫。 夏侯恋， 沈觉扶上他的肩头， 保持冷静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了，你是刺客的首领。 池燕低声提醒， 你是新住持。 夏侯恋怔了怔，恍惚中他仿佛见到落叶纷纷中世心苍老的脸庞，原来他终于还是走上了这条路，如同是宿命的必然。夏侯恋抬起双眸，钢铁般坚冷的杀意在刹那间迸现。 铁兰仙灵，护我前行，往生极乐，同归不朽。 夏侯恋嘶声大吼， 主君与我同归。 刺客们一同拔刀，刀光迸溅，纷纷如雪。 同归归归， 声如狂潮，席卷大雪。百里渊立在苍白废墟中，对夏侯恋他们直直伸出了食指，犹如地狱阎罗森严的审判。 哼，很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我就如你们所愿。 百里渊狰狞地笑道， 所有人细听我令，给我杀。 万剑齐发，两方利剑皆纷然如雨，弩箭在顷刻间用尽，所有人进步拔刀，两股黑潮撞在一起，犹如野兽一般相互撕咬，雪白的刀光与鲜红的血肉交织，雪花在刀网中旋转纷飞，同时被鲜血染红，分不清是雪花还是血花。夏侯恋在鏖战中展开轮斩，刀光密密麻麻织出去，他前方所有的黑衣和血肉都绞杀成碎片。然而还不够快，百里渊白衣红裳的身影在视野的尽头慢慢消失，雪雾掩盖了他的踪影。 夏侯恋，我们为你开路。 刺客们大吼，刺客们嘶吼着扑向前，一朝接一朝，前面的人在对手的兵刃下倒下，后面的人踩着同伴的尸体再度向前。混乱的黑潮中间艰难地挤出一条血线，所有人咬牙维持。夏侯恋回过身，隔着血雨望过去，池燕正斩下一个男人戴着面具的头颅，鲜血喷洒在他恬静的脸颊。沈觉侧身让过一个刺客，同时拔刀送入他的肚腹。 去啊，夏侯莲！ 刺客们在嘶吼， 带着已死的、未死的人的心愿，我们所有人的心愿，杀了百里渊。 厮杀声中，沈觉回过眼，上挑的眼梢沾了血，残酷的艳丽。 去吧， 沈觉道， 你生我去找你，你死我去陪你。 那是一句承诺，碧落黄泉，生死不渝。 夏侯烈没有犹豫，转过身奔入茫茫雪雾。植竹花开满了破碎的石阶，它们从开裂的缝隙中钻出来，细而长的红色花瓣沾染了雪粒，像雪里面流淌的鲜血。沿着山阶石阶往上，蜘蛛花越开越密，火焰一般一路摧枯拉朽地烧出去，轰轰烈烈地开了满山，在雪花中飘摇。不时有零星的刺客冒出来，是从后面赶上来的。夏侯炼挨个将他们斩退，顺着百里渊的脚印进了山顶无名庵。庵里很静，一个人也没有。白石栏杆上堆了雪，禅房前面栽了一排疏疏落落的红松，底下开着一丛一丛的蜘蛛花，像一团火在烧。无名庵不是废墟，甚至有些精致，像荒山里凭空辟出来的园林。太阳有落下去的征兆，橘黄色的阳光照在庵里，有种说不出的静谧。可是太静了，像从慌乱的岁月里捡出来的被世界遗忘的角落。百里渊不见了，只有雪地上残留的脚印。或许会有诈，但是也只能循着脚印寻找。脚印在岩廊前消失，夏侯炼不敢贸然进去，弓着腰摸到禅房外面，用刀割破窗纱。里面是个小禅房，只有靠南这扇格子窗，没有人，对着屋内回廊的隔扇门开着。百里渊一定是从那里出去了。夏侯炼从窗子跳进去，屋子的陈设很简单，一张小炕，一张藤桌，几张藤椅，墙上挂了画轴，纸张发黄，墨迹也暗淡了。里面画的人面目全非，依稀看得清是一个小女孩。南面墙上还挂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封着，有一角明显破过，后来又被缝回去了。矮桌上放了一本书，封皮已经残破，夏侯炼翻了几下，是一本医书，画了各式各样的花花草草。藤桌上放了一个蒜头瓶，里头插了一株枯死的蜘蛛花，花瓣已经漆黑，像火烧焦了似的，又干又硬。大约是百里渊的卧房吧，但他好像很久没有在这睡过了。炕上虽整整齐齐叠着被子，却布满了灰尘。宁愿睡在废墟里，也不愿睡在庵里吗？夏侯炼想。这间屋子让他有种奇怪的感觉，仿佛住的不是人，而是幽魂。每当日落的时候，这只鬼魂会坐在窗边看满山的雪和花。风起了，外面的风铎叮叮当当地响起来，仿佛是预兆一般，原本寂静回廊的那头响起咚咚咚的脚步声，像一个调皮的孩子蹦跳而过。夏侯炼抓起刀冲进回廊，阴暗的回廊里站了一群人，高高矮矮，姿势诡异地互相挨在一起，枯瘦的身材，袍子空空荡荡。是傀儡吗？夏侯炼按刀不动。走廊尽头亮起一方烛火，傀儡们纷纷侧身分开，那唯一明亮的地方站了一个小小的女孩，是百里渊擎着烛台站在那里。悠悠烛光中，夏侯炼看见细细密密的丝线以他为中心散开，穿过斗拱横梁、立柱彩画，和这些傀儡连在一起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